欢迎收听《真爱讲》， 经典就爱 欧北讲。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棠， 我是南风。 今天我们要聊聊大家非常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叫做生气。生气其实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情绪，却也是人家经常会以负面的方式来看待的一种情绪。 嗯，没错，就会觉得说愤怒带来不理智，然后带来很多的冲突。 对， 那我们可以先来讨论一下说哪些时候会导致我们产生生气这种情绪。 产生生气哦，其实生气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很平常的情绪。 嗯， 我们有好几种情绪嘛。 对， 它其实只是我们其中的一种情绪而已。 而且其实生气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情绪，应该说它是有程度之分的。就好比我们的痛觉轻一点就是痒， 哎，对， 然后大一点就是痛。那在生气这件事情上面也是，就是你轻一点就是烦躁不耐烦， 嗯哼， 那重一点就是盛怒狂怒， 嗯哼， 那重一点、就是、 超级赛亚人头发会翘起来这样。 对，那头发叫怒发冲冠。 对，哎，对，怒发冲冠。 对啊，中间的话就是生气嘛。 嗯，所以生气有好几种程度的分别。 对对对，所以你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再更往上一阶这样子。 那你觉得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是觉得烦躁、 嗯？ 然后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是整个要爆炸这样的？ 烦躁的话，可能最常发生的时候，应该就是在 waiting。 你说等待别人吃到、啊、 等任何的事情，对。 那你尿尿平均大概22秒，你会不会觉得很烦？ 不会啊。因为那边在等啊，我所谓的等是， 你那个是 ing 这样， 就是你在等一个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嗯， 对，这个过程会是一个比较烦躁的状态。 哎，你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想尿尿？ 不会，为什么？ 我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正在等，比如说等车子来啊，或者以前当兵的时候等着要激发的那个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尿尿。 等着要激发的时候， 对啊， 什么概念？ 就是、不懂，就是不是说什么？ 你说就是左先预备，右先预备的时候，你就有尿意升上来。 对 对， 對，就是说还要多久？我想要开枪啊！ 你是开哪个枪？请问？ 拿起来朝旁边的人开，狙击玩太多， 不可以这样啊！是哦，我从来不会这样哎、 欸。哦，是啊，好吧， 就是非常特别的体质， 体质特殊啊。什么情况下你会特别生气？ 特别生气，踩到我的雷就会超生气。 你的雷到底是有几个？ 我的没有很多啊，但是你只要踩到我就会爆炸。 嗯，这么恐怖？ 就是平常都好好的，但你只要踩到我的雷，就绝对跟你翻脸的那种。 你知道以前的人怎么出雷吗？ 嗯，怎么出雷？ 就是让它爆掉。 哦，就是丢个东西过去，然后砰。 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过去了。 所以要好好跟你相处，就是让你先全身爆过 一次。不会，因为就是我的雷是不是爆过就没事，就是那个同一个点会一直爆。 哦， 对，那不一样。 对啊，所以像你说的，其实情绪有各种程度之分嘛。 嗯， 其实吃辣椒也是一种痛觉。 对啊，对啊， 适度的辣就是适度的这种痛觉，其实对人体并不是坏事。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适度的生气，其实或许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并不是一件坏事。 而且你仔细想嘛，我们天生有这样子的一个本能，就一定有它的意义在啊。 欸，没错，这边我可以稍微衍生一下。 嗯， 就是其实情绪啊，在科学家研究，应该不是说科学家，这个比较偏神经学的。 嗯， 他们针对情绪又有划分成两个，其实是没办法划分开，但是可以稍微归纳成两方面啊。 嗯， 一个呢叫做先天的，一个叫做后天的。 是， 先天就是你还没有社会化，没有跟人和人之间有太多互动的时候， 你就与生俱来的。 对，你是一个婴儿的时候， 嗯， 婴儿也是有情绪的、 啊。对， 它是与生俱来的， 就会比较单纯一点的一些情绪，就是那几个。 对， 不会有太复杂的东西。 对，哎、欸，你想得很好、 嗯。 另外一个相对就叫做复杂的情绪。 嗯。就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比方说像是我喜欢你到我想要排斥你。 哦，类似 这种的，就是已经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催化之后产生的一个很复杂的情绪，你很难去用一句话概括它。 哎、欸，就是没有那么直观。 对， 还有包括什么自豪啊、害羞啊等等之类的， 羞耻， 哎、欸，对，羞耻， 恼羞成怒，其实很多东西都是 复杂后的情绪。 对对对， 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我们的情绪应该是越能够接近先天的情绪，我觉得是越好的， 因为那才是我们本能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个能力。 真的，你讲到本能，我真的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情绪本来就是要让我们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的一种本能的反应。 对，所以变成说你刻意去压抑它的时候，它就会累积在更未来的地方大爆发，那反而是不好的，对不对？ 对，情绪从来就不可以压抑的。 嗯，可是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教说啊，你不可以生气哦。嗯，就比方说像以前嘛，男孩子不要哭哦，嗯，不要掉眼泪啊之类的，这些都是一个教导小孩子去压抑情绪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教导。 嗯，或许家长这个时候应该再多一个选项，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掉眼泪的话，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调整你的情绪， 而不是跟你讲说现在不要掉眼泪，而是你未来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件事情。 对对对，不是现在停止。嗯，对，有点像大禹治水啊。嗯，你情绪来了，你就是应该要有一种方式去疏通，要有一个管道。 对， 你要是直接强堵的话，那什么时候突然泄洪，那一种爆发型的，真的是连时间你都抓不准。 就你现在只是把它这个雷埋进去土里面而已，不是代表它不见了、欸， 它只是在未来爆发。 对啊，就蛮可怕的，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 真的，很多人就是突然一瞬间精神崩溃。嗯嗯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压抑，长期一直压抑，然后忽略忽视，甚至告诉自己没这回事。 对，你知道这让我想到曾经看过的一个动画，你应该有看过，叫做脑筋急转弯。 哦，对，没错， 英文叫 Inside Out。 嗯，对，它就是让我们看到内心世界的几个情绪， 他们的互动。 对，那在里面是不是都会很常去阻止怒怒，阻止悠悠？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几个都是偏 负面， 所谓的不好的情绪嘛。对，可是当我们一直在阻止怒怒出来，阻止悠悠出来的时候，你以为你天天都很开心，可是其实那是假的， 那是一种假象。 对啊，那个其实不是真的，你很开心，你该难过你该生气的时候，你却用开心的情绪来带过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嘛。嗯，就用错地方啊。嗯，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嗯，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每次遇到他的时候，他都笑脸常开，然后他会一直 笑口常开嘛。哦， 他都笑口常开。然后他会让人家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然后对谈的过程中啊，他还会一直主动告诉你说，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然后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我，我一定会积极的去面对。嗯，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某种程度上 过头了。 没错，就是他一直在告诉自己，我不生气，我没有负面的情绪，就很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脑筋急转弯一样。嗯，他不觉得自己在压抑。嗯，可是像我们身边感受到的人会一直觉得，你没有在压抑，你为什么一直强调呢？ 对啊，就他不自觉的在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是， 所以其实他每次讲出来的时候都是在告诉自己，我没有，所以不要出来，不会有这件事情， 我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就是非常否定那些东西这样子。 对，可实际上我觉得正确可以好好处理自己情绪的人啊，他应该是不需要特别多做这些事情的。 对 对，一切就是在他的掌控之中嘛，我不需要去告诉别人说一切在我掌控之中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掌控自己掌控了？ 因为你特别强调这件事情，代表你对这件事情特别没信心嘛。 对，有可能。嗯，单多了， 对，它就是一个自我催眠的一个概念啊。 欸，可是说到催眠，我觉得你应该也有听过，就是经常会有人告诉你说，欸，你早上起床刷牙的时候，你就在镜子前面对着你自己说，你很棒，你很好。 但我觉得，其实我很常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人会把特定的条件、特定时机、特定的场合，可以有效果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工具之类的，把它拿来当做通则。当做什么时机都可以用，什么场合 真 都可以用，那是错误的啊。 我帮你解释一下给听众啊。实际上就是你每天起床站在镜子前面，告诉自己你很棒，你很好啊，我觉得这个适度的，还可以， 对， 就鼓励自己。可是你要是离开镜子，你遇到每个人，你继续跟人家说我很棒，我很好，我很乐观，我真的是非常厉害，每天接受宇宙的正能量之类的。那我就真的觉得多了，你知道吗？ 对，就是 过于不及。 你要获得的是自信，而不是一个过度自满，或者甚至是过度乐观。其实这件事情呢，好像是一种精神疾病耶。 我觉得是啊，就是乐观一种情绪，任何的情绪都会刺激脑内的内分泌。嗯，对，生气有生气的内分泌来管控。 然后开心也有开心的内分泌。 因为你知道，如果是更极端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所谓的躁症。嗯，你知道躁郁症这件事情是什么吗？ 我知道啊。 所谓的躁郁症，它就跟我们以前想象中其实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情绪极高到极低，极高到极低，一个反复无常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其实躁跟郁是两个极端，嗯，所以躁症，所谓躁症就是它一直都处在一个高亢的一个状态。嗯哼，对，所以我觉得走到极端的话，就是一个躁症的状态。 我们应该要让自己一直在一个很平稳的状态才是最好的。嗯。Oh,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嗯，所以回到生气，其实任何的极高或者极低，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不正确的，嗯。那可是我想听众应该就会有人想说，哎，所以生气有生气的刚刚好吗？ 当然有啊， 哎，有没有错、 嗯？而且你可以仔细去思考一下，你为何生气？嗯哼，那你这个生气的原因就是导致你产生生气这件事情嘛？那产生生气这件事情势必得要达到一定的效果，这样子你生气才生气的有道理、嗯、或者是说有它的意义在。 对， 但如果你没有思考到这件事情，然后导致你后面产生的结果跟你原本生气的原因是都不上的时候，代表说你生气错了， 等于是你这个生气是无效的。 对，没错，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迁怒。迁怒是一个完全不合 逻辑， 不是不合逻辑，而是完全达不到你任何效果的，就是你完全生气错了。 我觉得迁怒就是单纯的在发泄自己的情绪而已。 嗯，那你宣泄你应该用别的方式，而不是迁怒。迁怒只会导致很多不好的结果而已。 真的，我觉得迁怒可以一样用大禹治水的方式啊。嗯，大禹治水就是一条泛滥的河嘛、嗯，然后它要导流。 对。 那迁怒是怎样呢？它就导流到城市市中心， 嗯，导错地方， 然后让一个城市直接毁掉。 哎、欸，好像蛮有道理的， 直接乱开散弹枪这样。 所以你要导对地方的话，就是你可以发泄你的怒气，但是不要发泄在无辜的人身上。 对， 还有无辜的狗狗， 真的是冤枉、啊、 地方。嗯，对啊， 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很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和。嗯嗯、你知道台北有一个地区叫中和 吗？嗯，永和的旁边。 哎、欸，对，没错。嗯，你知道中和河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中和河其实是古书里面在强调情绪的一个、嗯嗯，也不是说强调啦，其实是中国的一个思想，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中和。嗯，就连情绪也是，应该是这么说。嗯、中在古人里面看呢，就是你任何的情绪都没有发出来，都没有展现出来的话，叫做中。嗯。和就是你任何的情绪发展出来之后都刚刚好，可以解决你身边所有的问题、嗯、这就叫做和。嗯嗯，所以和气，和气不是说我跟你好声好气，而是我们之间的交流总是用正确的态度去处理每一件事情， 一个恰当刚刚好的， 对，包含生气。嗯，刚刚好的生气其实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嗯，在古时候生气是可以保护自己， 不要讲古时候，到现在都是啊。 对，害怕也可以让你保护自己。比如说生气，有些人生气的时候会愿意拿起刀去奋战。嗯 嗯。有些人害怕的时候可以拔腿狂奔，逃离危险。 对， 这都是在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嗯，没错没错。 所以生气不应该是不生气才是对的，而是可以和气，你使用的刚刚好，这样才是最正确。 和气这真的是新理解，就是完全打破以前对和气的印象。 嗯哼。而且我现在想想啊，很多的动画里面的主角或者是一些人物，他们在激发潜能的时候都是在盛怒的时候， 比如说朋友被干掉啊， 对，或者是伙伴有危险， 对对对， 或者是对方做了真的是不可原谅的事情，通常这个时候就是激发潜能的时候， 对，会愿意奋战的那个刹那、 啊、像鲁夫每次都几乎都是生气的时候，然后 才开三档， 不是才开三档啊，现在都到四档去了吧、 哦、是是四档， 对啊，他都是真的是被对方激怒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出他更强大的力量、嗯、然后把对方打倒。如果他没有被激怒，如果对方他没有做任何激怒他的事情的话，就鲁夫搞不好会输。 说到这里我觉得也可以再提一下害怕这件事情。鲁、嗯、夫不是有霸王色，就是很强的霸气吗？ 对， 然后这一部漫画里面遇到这种很强的霸气的时候，一般的平凡人就会直接昏倒。 对，没错。 可是我们可以看，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昏倒的人，就不会被成为目标了， 对，不会被攻击了， 对，他就是睡一阵子，起来之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其实这就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机制， 对，就是他自己知道能力不够的时候 就 会昏倒， 对，直接昏倒， 对，蛮有道理的， 所以情绪一直都是可以协助我们解决眼前困难的一种方式，我们应该要正视情绪，然后有需要的时候调整你的情绪到最佳位置，让你面对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话说你上次讲那个人不知的不孕的时候，你有特别强调说这个所谓的不孕是不生闷气， 对， 我觉得这个 不对，不对哦，我觉得这个可以补充一下，是在人不知的时候， 对，你不要生闷气， 对，一定要把前提先涵盖进去， 对对对， 我意思是说他不是不生气，而是不生闷气，对啊，那这个差别在哪里？ 你说说看。 我觉得你会强调不生闷气，我觉得是因为当人不知的时候，你生闷气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个方式，因为你生闷气是生在里面，可是别人完全不知道，你有在生气。 我觉得可能要再稍微讨论一下哦，因为人不知之所以不孕，是因为你只能孕，之所以会进入人不知的状态，是因为你已经用过各种手段了，你想要沟通的那个人甚至是自己仍然没有办法理解，在这个状况下的时候，你有话说不出来，你只能生闷气，这个不孕不是说可以生气但不要生闷气，而是你只会想要生闷气的状态下，你不需要因为人不知而孕，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我可以再解释一下。屈原，屈原是楚国的一个大臣，做到很高的官位了，但是他一直在说服楚王要用正确的政策来处理国事，可是楚王迟迟没有听他的话，屈原不断的用各种的方式跟楚王沟通，好言相劝也讲了，极力的你知道直接的进谏也说过了，都不听，甚至呢屈原还因为这样被流放了两次，流放到第二次的时候他就真的完全没有再回来过了，就这样一路到死，都没有回国，你说屈原还能说什么话？屈原要生气也没有对象，在这个时候楚王就是他最想要沟通的人，可是这一个楚王却迟迟 拒绝沟通， 对，没有办法懂他，你说在这个情况下你能生什么气？你只能生闷气，这就是孕，所以你要在人不知而不孕的状况下的话，你就可以好好过好这辈子了，可是你要是孕像屈原这样一直生着闷气的话，他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就是拒绝再继续在这个社会生存， 没错，他就跳江了，所以我们现在才要吃肉粽划龙舟嘛，可是实际上我们在纪念的不应该是屈原他这个行为，实际上我们应该要记住的是人不知而不孕这句话， 对，没错， 更高的人他会做什么？他会做屈原遇到一个渔夫他那样的行为，屈原对那个渔夫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讲的他非常的不被这个世人所理解，渔夫就跟他说，你何必呢？你就跟着这个世界，就是他混浊你就跟着混浊啊，他清你就跟着清不就好了？屈原就说，哎，刚洗好澡的人身上要是我有灰尘的话，他还是会把它拍掉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非常的洁白，他不愿意同流合污， 出淤泥而不染，虽然不是他，但是就是这个概念， 好吧，我就暂且先用出淤泥而不染，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没关系，渔夫听到屈原这样回答，他就笑了几声，跟屈原说，我跟你讲，干净的水啊我拿来洗我的衣服，比较脏的水呢啊，我就拿来洗我的脚，就这样而已啊，你看这渔夫他是不是更高超，他是不是更懂得调整他的情绪， 他更懂得怎么在这个世道生存，而且也不会同流合污， 没错， 这是重点吧， 重点，而且他做到了孔子所说的人不知而不孕，他知道怎么去做到人不知而不孕，他知道从其中要调整自己的关键在哪里，而屈原没有办法了解， 对， 所以他投降了， 所以他继续生他的闷气， 我们在吃肉粽的时候都应该要想到这件事情， 可是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因为大家都觉得肉粽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好吃， 是南部粽还是北部粽？ 南部粽。 对，我们好像都搞错方向了， 现在是要挑起战场是不是？啊，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觉得他讲的真的很有道理耶，怎么讲，你执着于这一时没办法，然后你就钻牛角尖，我觉得屈原就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但如果他就是顺着渔夫这样做，然后等到某个时刻也许会有转机，也可能没有，但是你这样等下去也许某一天就会等到了，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概念很值得再稍微讨论一下。嗯，有些人也会觉得有些问题一定要解决。嗯，可是我们举一下大自然，从观察大自然，我们可以发现，已经腐败的水果，嗯，你有机会让它变成新的吗？ 不可能。 这棵树稍微有点蛀虫，你把它挑掉，这个树是不是还能活？ 嗯，对。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东西有得救，有些东西就是已经没救了。 嗯嗯嗯， 没救的东西怎么办？烂掉的苹果，你就让它腐败吧，就让它落到地面吧。为什么？因为它会可以再长出新的一棵树。 所以以屈原的例子而言的话，是不是这个国势必会腐败，势必会衰亡？ 嗯， 但是以后也势必会有再新的去取代它。 对，所以你何必急于这一时呢？ 对，但是他如果一直 focus 在这一点上面的话，他永远看不开。 嗯，可是说不定屈原觉得，好吧，我这个角色玩错了，所以他想要砍掉重练。 哦，原来是砍掉重练的概念啊！ 他也是看透了这一时，不需要 就投胎去别的阵营这样子， 直接投胎。哎、欸，有可能他觉得秦国蛮强大的，然后楚国没有用，所以就直接投胎去秦国。 欸、好像蛮有道理的， 赌一下。 好，那所以你觉得任何的生闷气，就不管原因哦、喔，任何的生闷气都是不好的吗？ 不是啊。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生闷气是 OK 的？ 什么时候 是该生闷气的？ 什么时候是应该要生闷气的？ 嗯。 我觉得我被我家的长辈骂的时候， 嗯， 我是会生闷气的，因为跟长辈在有冲突的时候， 嗯， 不是人不知， 对， 不是你有话说他们不理解，而是有的时候有些话你不应该说，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算有情绪，我还是会缓和自己的情绪，尽量要以和颜悦色的方式回应长辈。为什么？ 嗯， 因为这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叫做孝顺，就是你让你的长辈。直接感受到你的反抗，其实这是对长辈一个很大的负担。 嗯， 他们的心里会有很多的考虑，比如说我是不是孩子没有教好， 嗯， 你是不是会执意要去做，然后他们可能还会再生气很多，比如说担心或者害怕或者更愤怒、嗯、所以有的时候你直接跟他们回应其实是不优的。那但是有的时候他的观念不是你所能接受的， 嗯， 当下我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生闷气，不过其实后来我可以调整很快、啊、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就当耳边风吧，就过去就算了这样。 嗯， 但是当下一开始你没有反驳的时候，的确有的时候会觉得有字不能生，有话不能说这样。 嗯，那我觉得生闷气其实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但它就是怒而不外发的感觉，所以他感觉到你在不爽，在生气，但是你没有气出来，他就没有理由去质疑你为什么生气，但是他可以 catch 到说，哎、欸，你有生气了。 可是要是我遇到有人对我生闷气，我就会说你现在是不爽， 直接点出来这样子。 对啊， 对，但我意思是说， 应该是说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之所以。除了长辈以外，我几乎找不到其他生闷气的理由，是因为我觉得有情绪就应该要发出来。 对，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说，他就是不会去外发，所以他的生气就是生闷气， 就是压抑了。 不是压抑哦，是 什么？ 我没有外发出来，但是我有表现出来。 哦，你的生闷气代表你 对我还是有表现出来，但是我没有发出来。哦， 那你的生闷气跟我的定义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这样子也是人家也会讲说这样是生闷气啊。 嗯哼， 对，但是我的定义上面我会觉得说是只要是没有发怒出来，但是我让你感觉到这样就够了。 嗯哼， 而且我觉得生闷气这件事情呢，有时候它是一个在你真的要发怒之前的一段准备期， 是前奏， 就是一个蓄力的概念，知道吗？ 嗯哼， 而且我在这段时间我还要再判断说我到底要不要真的发怒。 嗯， 所以我会先蓄力，那中间如果就被解决了，那我就把这个怒气值降下来。有的游戏不是有怒气值吗？ 嗯， 就一条这样子，然后累积在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会 使用 触发这样。对啊，我觉得就是有这种概念。那如果当然能够提早解决的话，那我就可以把它降下来。那如果最后没办法解决，我就把它冲到顶，然后就发出来。 其实我觉得 是一个过程。 可是我这样听你讲起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算是生闷气。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很好的控制你的情绪的使用。 但我觉得就是定义不一样而已啊。 好吧，或许就是第一步一样吧。 嗯 ，OK，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就是生气、嗯，然后也不但分析了生气，而且我们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其实生气不是好，也不是坏，你只要刚刚好可以解决你眼前的问题，把一件事情好好的处理完， 嗯， 使用这一个情绪使用的刚刚好，它就是一个你生命中非常好的朋友。 嗯， 对，你跟他好好的作伴， 对，跟怒怒好好作伴， 对，跟怒怒好好作伴，只会让你的生命更加顺利。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清楚了解你为什么生气，然后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不要发错地方了。 对 ，OK， 我是吴唐， 我是蓝峰， 下次再见喽， 拜拜。